才30多块钱一斤，确实便宜。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实惠的价格哈，咱们再必须说一说这个和田大枣的品质。 是， 大枣都吃过哈。我刚才打开一袋，咱们现场试吃了一下。 是， 我觉得这个和田骏枣啊，首先它的肉食感还是比较厚实的。 对，就是它整个包括这个个头也是特别的大， 个头挺大的。 对，为什么咱今天能够达到五星一级的这样一个品质，根据枣的个头的大小来评定的。所以你会发现在市面上三星的四星的可能很多，卖的也很贵，但是咱五星的很少见，所以今天其实特别难得会有到这样的品质。 对，五星呢一斤在市场上买，北京的话怎么着和田大枣也得80-90块钱，今年一斤你看和才30多块钱、太便宜太便宜了。这个大枣哈，刚刚我说肉食感是比较厚实的。第二说一说我刚才吃的感觉哈，我吃的感觉这个枣的这个皮儿哈、皮儿它是很薄的。 对， 有的时候你吃那个枣皮会很厚，那就不好。这个枣皮是比较薄的，而且这个枣皮呢它不干裂。你买了一些枣，你捏它哈，用手一捏，那枣皮就脱落了， 是 干裂了，那说明那个枣的品质也不好。 对，所以说你想一下，其实比如说咱们花这个10块钱，咱们主要的营养成分和营养价值都是集中在果肉的部分。 果肉部分。 对啊，所以它皮儿越薄，就意味着果肉能够更加的厚实，咱能够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补充到的营养价值也会更多一些。 再说一下我刚才的感受哈，我刚才是这个捏了一下，就吃之前我先捏一下。这儿呢也教大家这个如何去品鉴一个枣是不是好的几个要素哈，你要捏一下。捏一下看看它的果肉会不会回弹。如果说你捏瘪了之后你放一段时间它还是瘪的，说明不太好啊。 是， 你捏一下，你过段时间你看看它，慢慢的它又恢复它的原形，说明它的果肉还是比较有弹性的。这样的大枣还是比较好的。 是，包括说咱今天整个的从个头啊，包括说果肉的感觉呀，还有说吃到嘴里的感觉，其实可能听众朋友暂时还没有品尝到哈，因为我们已经先前试吃过了，就是这个口感相对于其他产地的一些枣来说的话，口感会更加的甘甜一些。 是，这个枣骏枣啊，大家都知道，和田主要产的就是骏枣。 对。 口感很好，但是呢价格不便宜，尤其在北京市场买70-80一斤是很正常的，五星的哈。今天咱们就是来自于和田五星的骏枣一级的哈。再说一下咱们的组合跟价格，这个优惠的组合跟大家一定要让咱们听众朋友享受到。 是，今天啊给大家来分享到的这个组合九斤。 两百多，298。9斤298，合一斤才33块多一点。 是 啊， 太便宜了。 确实特别实惠的价格，市场上这个价格是买不到的哈，而且是五星的，真正来自于和田的骏枣。说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哈。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说市面上的这个枣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哈，你比如说像灰枣啊，那比如说像和田的这个骏枣， 是、 每一个原产地不一样，这个枣的口感，枣的营养价值、枣的品质也都不一样。 是， 说一说你们和田的这个枣好在什么地方。 首先说哈，其实对于和田的枣来讲的话，第一个是它生长的这个纬度。它这个纬度呢是世界水果专家公认的一个世界非常著名的水果优生区带。这个是在内地的来讲的话，它没有到的这样一个先天的条件。除此之外呢，包括说我们的土壤是无污染的啊，包括这种辽阔肥沃的土壤。所以说今天大家吃到的这个枣的品质呀，包括口感啊、肉质呀，都会更加的醇厚一些。还有到我们今天的日照啊，新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日照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大概每一天会有长达10多个小时的一个日照的条件，所以说这个枣树的光合作用会更加充分一些。再包括到我们的温差啊，早晚的温差相对比较大，会有到接近于20摄氏度的一个温差。所以咱们今天这个红枣的营养成分，咱们吃枣嘛，吃的就是它的这份营养，它的营养的存储会更加多一些。 是 啊， 新疆和田那个地方呢，我是在很多年前去过那个地方啊，在那还住了很长的时间。确实在当地会盛产很多的特产，你比如说像新疆的这个红柳大云啊，像新疆的这个石榴啊，还有就是新疆的这个玫瑰啊。另外